世祖武皇帝上之上。永明元年春正月辛亥，上祀南郊，大赦改元，诏以边境宁宴，治民之官普复田制，以太尉豫章王仪领太子太傅，仪不参朝务，而常密献谋划，上多从之。壬戌，立皇帝睿为南平王，坑为宜都王，皇子子明为武昌王，子罕为南海王。二月辛巳，以征虏将军杨炯为沙州刺史、阴平王。辛丑，以宕昌王梁弥基为河梁二州刺史，邓志王向书为西凉州刺史。宋末，以治民之官六年过久，乃以三年为断，谓之小满，而迁换去来，又不能依三年之制。三月癸丑，诏自今依以小满为限。有司以天文失度，请攘之。上曰：“应天以时，不以文。我克己求治，司龙会政，若灾省在我，攘之何意？”下四月壬午，诏元粲、刘秉、沈攸之虽末节不忠，而始成可录，皆命以礼改葬。上之为太子也，自以年长，与太祖同创大业，朝事大小，率皆专断，多为制度。信任左右张景珍，景珍交齿，被俘食物，见你胜于内外未之，莫敢言者。司空资义、荀伯玉素为太祖所亲厚，叹曰：“太子所为，官中不知，岂得未死，闭关耳目？我不启闻，谁当启者？”因太子拜陵，密以启太祖。太祖怒，命检校东宫。太子拜陵还，至方山、宛、江伯州。豫章王仪自东府乘飞燕东迎太子，告以上怒之意。太子夜归，入宫，太祖亦停门要待之。明日，太祖使南郡王常茂、闻喜公子良宣斥诘责，并示以景真罪状，使以太子令收景真，杀之。太子忧惧，称疾。月余，太祖怒不解，昼卧太阳殿，王敬则直入，叩头启太祖曰：“官有天下日浅，太子无事被责，人情恐惧，愿官往东宫解释之。”太祖无言。敬则因大声宣旨，装束往东宫，又敕太官设传，呼左右所余，太祖了无动意。敬则所依，批太祖，仍迁抢灯鱼。太祖不得已至东宫，召诸王宴于玄圃。长沙王晃捉华盖，临川王应执治伟善，闻喜公子良持酒枪，南郡王常茂行酒，太子及豫章王仪、王敬则自捧酒馔， 至暮，尽罪乃还。太祖加伯玉忠进，欲见亲信，军国密事多为使之，权动朝右。遭母忧，去宅二里许，棺盖以色路。左帅萧景先、侍中王彦共调之，自旦至暮，始得前。必出，激伐，气息绰然，奋意行于声貌。明日言于太祖曰：“臣等所见二宫门庭，比寻伯玉宅可张罗雀矣。”彦，敬弘之从子也。萧纪将军陈胤书先议白景真及太子得失，而与太子皆云伯玉已闻，太子由是深怨伯玉。太祖因有以豫章王仪代太子之意，而仪是太子豫瑾，故太子有爱不衰。豫州刺史袁崇祖不亲赴太子，会崇祖破魏兵，太祖召还朝，与之密谋，太子疑之，屈家礼待。谓曰：“世间流言我已获怀，自尽以富贵相负。”崇祖拜谢，会太祖复遣寻伯玉，敕以边事，受旨夜发，不得辞东宫。太子以为不进城，亦贤之。太祖临终，指伯玉以主太子。上即位，崇祖累迁武兵尚书，伯玉累迁散骑常侍。伯玉内怀忧惧，上以伯玉与崇祖善，恐其为变，加以辅之。丁亥，下诏诬崇祖召集江北荒人，欲与伯玉作乱，皆收杀之。庚子，魏主如郭山，人寅桓公。闰月癸丑，魏主后宫平凉林氏生子荀，大赦。文明太后以荀当为太子，赐林氏死，自抚养荀。五月戊寅朔，魏主如五洲山石窟佛寺。车骑将军张敬尼号信孟，初为南阳太守，其妻尚氏孟一手热如火，即为雍州，孟一假热，为开府，孟半身热。敬尼抑郁无限，常谓所亲曰：“吾妻父孟举体热矣。”又自言孟旧村射术高至天，上闻而恶之。袁崇祖死，敬尼内自疑，会有人告敬尼，遣人至蛮中获益，上疑其有异志，会上于化林园设八官斋，朝臣皆欲于座收敬尼。敬尼托官雕投地曰：“此物误我。”丁酉，杀敬尼，并其四子。敬尼弟公尼常虑为凶祸所及，居于冠军，未尝出襄阳。村落深阻，强援重复。敬尼每遣信，则上马主见，然后见之。敬尼拜问至，席卷入蛮，后自出，赏恕之。 敬你女为征北咨议参军谢超宗子父。超宗谓丹阳尹李安民曰：往年杀韩信，今年杀彭越，隐喻何计？安民俱起之，上素恶超宗轻慢，使兼御史中丞袁湃奏弹超宗。丁巳，收复廷尉，徙越西，余道赐死，以湃语不客切。又使左丞王勋之弹奏湃，轻文略奏，恼法容非。湃作免官，禁锢十年。超宗灵运之孙湃，以之弟子也。秋七月丁丑，魏主及太后如神渊池，甲申如方山。魏使甲员外散骑常侍顿丘李彪来聘，侍中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王僧虔故辞开府，为兄子简曰：汝任重于朝，行登三世，我若复有此寿，乃是一门有二台司，无实惧焉。累年不拜，上乃许之。戊戌，加僧虔特进，简作长梁斋，制度小过。僧虔视之不悦，竟不入户，简即日悔之。初，王弘与兄弟集会，任子孙细事。僧达跳下地做虎子，僧绰正坐，采蜡烛珠为凤凰，僧达夺取打坏，亦复不息。僧虔垒十二伯旗，既不坠落，亦不重坐。弘叹曰：僧达俊爽，当不减人，然恐终危无家。僧绰当以名义见美，僧虔必为长者，位至公台，已而皆如其言。八月庚申，骁骑将军王弘范自柔然还，经途三万余里。冬十月丙寅，遣骁骑将军刘纂聘于魏。魏主客令李安世主之，魏人出内藏之宝，使古人喻之于世。纂曰：魏金玉大剑，当由山川所出。安世曰：圣朝不贵金玉，故见同瓦砾。纂出狱多事，闻其言，内惭而止。纂屡奉使至魏，冯太后遂私幸之。十二月乙巳朔，日有食之。癸丑，魏使晋同姓为婚。王翦晋号魏将军，参掌选事。是岁，省巴州。为秦州刺史于洛侯性残酷，行人必断腕拔舌，分悬四体，河州惊骇，州民王元寿等一时俱反。有司合奏之，魏主遣使至州，于洛侯常行人处宣告利民，然后斩之。齐州刺史韩麒麟为政尚宽，从事刘普庆水麒麟曰：公仗节方下，而无所诛斩，何以示威？麒麟曰：刑罚所以止恶，仁者不得已而用之，今民不犯法， 又何诸乎？若必断斩，然后可以立威，当以轻应之。普庆残惧而起。